我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舒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点45分准时为您送上今晚有戏节目。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是 您点击一个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 是 而且还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手机 APP 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要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所有人 鼓掌，大国你。 今天我朋友 对，今天我们两位都是老朋友了，应该都是熟面孔啊， 太熟了。 对，徐冉编剧导演，欢迎 徐冉。 大家好，我是徐冉。 每次欢迎你的时候都觉得是吧，自己在欢迎自己，特别开心。今天 徐冉你好，徐冉好棒。 你说的特别对，徐冉 让不让介绍大佐了，这么着、 行，就这样吧，过去吧。 青年主持人大佐，欢迎。 大家好。大佐在我们这个节目好像没怎么出现过， 之前来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对对对，之前跟那个王哥姐配过一次戏。 哦， 配过一次戏， 他演的是什么来着？上哭那回， 对，哭那回，对对对。 你是嘉宾是吧？ 啊，对，就是我把他说哭了嘛。 你说什么？ 你真厉害，你能把王哥说哭了， 感动哭的，感动哭的。 行，说话别大嘴劲儿啊。 王哥老饿着，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和他那个节目时间老是吃不上饭。 我也是，我也饿得不行。我今天晚上我也没吃饭。 有料啊！ 我有什么料啊？ 你就是能顶着这种料。 我走了，你们自己聊吧。 别， 求我 要走赶紧走。 求我 那个，求你了，赶紧走。 我真走了啊！ 别， 我也不是那么不懂事的人。 当着大伙面的人走的话不老好的是吧？ 啊，还正。 是吧？今天邀请二位来干嘛呢？主要是参演最后一趴这个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今儿唯独电视剧《武林外传》的这么一段背景介绍，它是这个样子的：说再过两天就是吕秀才祖先的忌日了，按照祖训需要开仓放粮。但可是呢，一贫如洗的秀才既要去遵从祖训，但是呢，没钱，就想出来办法呀，积攒这个剩菜剩饭。而就在这个时候，同福客栈对面的怡红楼也是一家饭店开张了，两件事这么搅和在一块儿，弄得客栈里所有的人是焦头烂额。 你一说怡红楼，你要不加那个也是个饭店， 我 真的就误会了。 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 人。还好我看了吗？我这人容易想得多，是不是？我主要是知识水平太丰富了。 对，老去这个地方的人，他这个知识水平。 什么叫老去啊？你只有去了才知道那是干嘛的吗？你听也能知道，好不好？ 怡红楼饭店呀、 对啊，谁说是别的了？ 哦， 我说了吗？ 没有，说了就麻烦。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千万不能擅自揣测他人的意思， 但我跟你说、 知道吗？ 这个东西啊，它这个 哪个东西、 烟花柳巷啊，它实际上呢…… 哎呦，怎么就扯到烟花柳巷了？ 在唐朝左右啊，哎，我才知道今天这麻将是干嘛用，他是当醒的是，他这个在唐朝左右的时间，他是经常和谁们在一块儿？ 和谁们啊？ 他其实是一个社交场所，当年的举子。就是进京赶考这些，因为它不像它是隋唐时期才有的这个科举制度嘛，但是它不像这个明清时期那么完善，不是哪儿都能上学的，所以它必须得到这个都城长安去学，所以它等于20来岁小伙子们就得去那儿，去这个长安去学习，所以呢当时后面有人评价说，在那么一个青春年少的时候背井离乡，所以到这种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慢慢的，因为很多文人骚客在里面，这个吟诗作对啊， 仙客骚人嘛， 啊，所以呢，慢慢的，他就这个文化气息很重，很多大诗人像白居易是经常逛这个 对 像的， 还有杜甫， 哎，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就变成了一些文人荟萃的地儿， 没人说不是啊， 没人不雅，所以你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吗？来，继续说今天的网剧榜单，第一个叫什么？徐冉， 啊、第一个叫《秦时丽人明月心》，这个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在优酷独播的啊。你别以为我接得上，我接得很流畅，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接得上，是。 嗯，今天这个单日播放量达到了8479万，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啊， 推了好几次了， 一个古装剧。对，它其实呢是改编自作家温实仁的遗著，叫《秦时明月前传》，讲了是公孙丽、嬴政、荆轲、韩申四个人王公和江湖之间的一个阴谋和爱情的故事。嗯。那在最新一集的情节当中是这样的，由迪丽热巴扮演的这个公孙丽借书给燕丹，然后呢让这个张彬彬饰演的嬴政知道之后就情难自控，我不行吃醋了，你怎么能给他借书，你怎么能借书给他呢，还扬言说如果你们俩人再说话我就割了燕丹的舌头。哎呀妈，老狠了。然后两个人呢就嬉笑一番，面对嬴政的难笑话呢，公孙丽也是非常羞涩，嬴政呢则是轻挑眉头，对他的反应甚是满意，就俨然就一对儿女情长的这个画面啊，就跃然纸上。然后楚夫人呢又是诡计连连，想在嬴政和公孙丽之间作梗，离间两个人的感情，还美其名曰我这是一石三鸟。那在朝堂之上，李斯上报韩常时整理韩非书案的时候，就发现啊他和韩王往来的一个余书也让韩非惶恐不已，连连就向皇上也向朝廷表达，哎，我是忠诚的，我是忠心的，力证自己的清白。而韩常时则是在楚夫人就是那儿答应也为楚国效力。 嗯，这个事儿其实挺好玩的，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历史，这个大家族，自从这个隋朝往前都是大家族，外戚嘛，是吧？一般都是娘娘他们家都是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非常有地位有身份的这么一个人。 嗯， 就在这个国家呢，在那个时候那个朝代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家族特别特别的占优势。另外在这里边稍微提一个， 现在也是大家族占优势。 对对对，那么到了那个这个科举制度出来之后，就是隋唐之后有了这个科举制度，之前有人一直以为理解成为好像有了科举制度这个。阶层板结化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一些寒门学子，他不用非得靠自己这个书香门第出来，才能进入， 有了一种上升管道。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嗯， 因为当时只有10%左右的这个官员是通过科举制度上来的， 嗯， 那么真正为什么能够让大家族没落？哎，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想了很多。 你是想让我问一句为什么吗？对不起啊，没接住这，哎，为什么呀？ 我下一次告诉你。 来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吧，叫《无证之罪》。 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336万。《无证之罪》它是由爱奇艺啊，还有这个华影新荣影业联合出品的，改编自这个紫金陈同名小说，由宇航执导，秦昊、邓家佳、姚鲁、戴旭、王真儿等联合出演的犯罪悬疑网络剧。说的是奔忙在都市森林当中的蚁族白领，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姑娘，无意间就卷入了一场杀人案，成为了这个凶案的嫌犯。 嗯， 原本死水般的庸碌生活就被瞬间打破，在警方和黑帮的双重追查之下，求生的本能使人性在危机当中慢慢的发酵出了危险的味道。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钱法医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妻儿的踪影，为了寻找到消失的家人，他独自一人苦寻10年，最后却选择了用一场连环杀戮为自己找到答案。 嗯， 也就是即使这个答案啊是他无法承受的残酷，他还是这样做了。暴躁偏激却头脑灵敏的这个坏警察被世俗所流放，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嗯，其实这也是秦昊第一次演网剧。 那说啊，徐然。 哎，我 说完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啊， 嗯， 哎，我怎么跟我原来理解的不太一样呢？ 什么意思？ 因为我原来看这个《无证之罪》， 嗯， 它其实为什么叫《无证之罪》呢？就其实就是说，咱们做刑侦啊，是要用证据链，然后证明你有罪，对吧？然后你破案是要遵循一个证据链的，如果没有证据，就无法 破案。 就无法定案。 这里面好像就是说是一个，是不是这个法医这个人啊，就是他不是连环杀戮吗？但是他呢非常懂这个刑侦学，所以他犯的案都没有证据， 也就是说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对，就应该是一个像，我不知道秦昊应该是演这个 对主角的，对 主角，对不对？ 对对， 他主角就应该是那种，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人是罪犯， 但是就是没办法， 但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他 就 抓不 着、就是、抓不着他。 对 然后那谁演这个呀？是这个姚鲁吗？是这个比较 看上去心思深沉的这个， 反正卡斯阵容当中最、 这个、 最 大的， 对，最惹人眼球的就是秦昊，因为他之前演的都是大电影嘛， 对， 就是、 但我觉得他应该就应该演警察吧，因为邪不压正嘛，你总不能让他演一大反角，对不对？ 对、 嗯，他那个形象、是吧？ 是是是。 然后 因为他在里边演了一个坏警察， 是就属于这个比较 重归警队，必须去解开一道无人能解的谜才行。 那就是说这个无证之罪，他得破，对吧？ 对。 对，然后最近他们还出了一首主题歌，这个主题歌就叫《无》。没有的那个无、所以我觉得也很点题，主题曲嘛， 挺好玩的。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三部吧，来，于浩， 叫做哎， 哦，于浩， 第三部叫做《大清神捕》，播放平台在爱奇艺，但是播放量230万。这部剧呢，它将背景设置在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正式拉开帷幕。时值清廷内忧外患，而此时的南方羊城一起耸人听闻的剥皮案。更是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 吓死了。 那么阳城县呢热血捕快白雪晴的查案之路被县长何玉婷阻拦，却意外的和暗访的四阿哥发现人皮案的后面涉及到关系着大清命运的阎王宝藏，两个人寻宝之路也算正式的展开。 这是寻宝剧。 大清神捕，它这里边其实这个寻宝一般来讲的话，它就多多少少的和一些犯罪是有关系的。 对，而且什么悬疑啊恐怖啊，对，悬疑恐怖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啊，看，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喜剧元素，探案元素， 换了一个视角去想这个寻宝的事儿啊。没有人想听我把刚才那个历史事实讲完吗？到现在都没事，算了吧。 死一般沉静。 我刚刚想说个为什么，然后我发现那个两位姐姐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我想想还是算了吧。 对，我们三个人出奇的默契啊， 再讲，我觉得你应该再讲一段，因为你看第一段吧，就是这个啊，科举的人是出席这个风月场所啊，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科举的人没有上升通道。来，我们欢迎于浩来讲第三段。 哎呀，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还是徐然是你的， 老搭档， 哎呀， 搭档时间还长，因为我觉得话确实不能说一半。 对，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呢？ 你快讲吧，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求求你快给我们讲。 其实当时真的给穷人，这个没有在高位的子弟的这些门人，这些贫寒的书生，他们本来也跟这些就是大家的子弟比不了，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啊，水平啊， 教育资源 不相一样的，所以真的跟人拼也拼不了。但是当时呢，对，但当时流行着什么东西呢？这个要求特别的讲究诗文。他本来科举制度最三项开始应该是有什么时事评论呢，然后诗文的写作呀，到后来越来越关注到纯文学，就是纯诗文，所以这些大家子弟们学的东西全都是怎么写美丽的文章。真正论到这个怎么评论时事啊，怎么去断案呢、他反倒不多。 对， 所以这些人上了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特别真的大官的位置，重要的位置让他们去。一旦说这个王朝不好了，一旦说这个王朝不好了， 是哪个朝代的事儿？你讲， 就是魏南北朝，南北朝再到这个隋唐过渡的时期，他们如果一旦这个朝廷不行了，或者说不太受宠了，他们出来之后，这些人就没有地方可去，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了，他只会诗文啊，他没有那些大权独揽，所以说大家族，然后再出现分裂的情况下不可能了。以前这种地方和中央这种对峙的情况，在出现科举制度之后。就慢慢没有了。 对，因为你想那大家族嘛，家境比较殷实， 对， 这个子弟就想搞艺术，对吧？ 我们这些都是家境。 对，你看他不了解底层疾苦，不能够搞民生，对不对？ 不是，因为当时 所以不能搞民生，怎么治国呢？ 哎， 还是有道理的，有道理 的。原则， 有道理，有道理， 好棒， 还收回来了。 来说一个网大吧，好不好？然后下面我们再介绍两个网大，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网大吧。这个叫《西谎极落之太暴太子太空舱》。哎妈，这名字也是够吸引人的。 不一定能对，下一遍是吧？ 《西谎极落之太暴太子太空舱》 真棒， 给面吧。 太棒， 说让我说我就说一遍啊。 再说 这部剧 名写对了吗？我想知道。 这个是一部在这个爱奇艺播出的这个独播的网大啊，但是播放量是177万。他说的是什么呢？狮子山下的香港是一个被谎言也被美化成语言艺术的这个都市。那要骗别人就得先骗自己。那在这样的一个繁华都市的一个角落啊，是有一个个比汤房更非人道的太空舱。在这些长6尺宽4寸的棺材式的住宅当中，住了一般连自己也要骗不下去的人，就讲了他们的故事。 挺好玩，自欺欺人， 是吧，向着堕落的这种轨迹滑进，最后看怎么能够救出， 就是一个 故事， 挺阿 Q 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像一个寓言故事一样。 嗯，为什么呢？ 一种 feel，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生活空间很那个， 很 抽象， 很抽象啊，哦？ 对，但是我看过一个 大都市里 面，你看过一个那个叫什么来没有？就是 你一会儿问我，我一会儿回答你，因为你马上要整点， 我一会儿可以聊一聊， 酝酿一下啊，嗯，整点之后再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的是 FM 98.2。AM 927，领导，我真的是因为口误，我是因为今天晚上没吃饭。 主要要跟我们的上帝说对不起。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不起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道歉了，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个可以看我们视频的。 你该说词说词的事儿，让我固定那词儿。 我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嘛，给大家道个歉，然后回馈大家的礼物就是告诉大家两个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 哦， 第一个就是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大家就可以体验我们现在这个全平台的这个可视化系统，非常的精彩啊。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深度合作伙伴和Fun Live，在这个手机直播平台上也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看到我们现在的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 对，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所有人鼓掌。 今儿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朋友，第一位就是导演编剧徐冉。 哎，徐冉， 大家好，我是徐冉。 徐冉刚得完奖哈。 还有青年主持人大佐，欢迎 大佐。大家好。 下次聊聊我们那个剧啊。 哎，行， 好， 一定把你们聊哭。 你抓紧啊，说好几回了，你想。 真的就是我们给那个， 我说的是真的， 就是我们 演员 我那个最近得了一个那个， 你能让人家说句话吗？ 一工程奖嘛。 哇哦。 然后那个剧我们写的是一个，爸爸全身瘫痪，他用板车推着爸爸，就是这个小姑娘只有11岁的时候，就用板车推着爸爸来北京看病，武警总院的医院免费给他们治疗，然后这个爸爸真的坐起来了。 哇哇，这是 真实发生的故事。我们过两天要去北京电视台接受访谈，也把这个女孩也请来了。然后我们那个广播剧做的呀，这个人自己听完了之后都哭。 就是这不是我发生的事儿啊，你怎么不吓人？ 我说你们编的怎么这么好呀？对吧？就是， 但是真事儿嘛，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嘛。 演员都是哪几位？ 演员是有一个是《摔跤吧爸爸》里边那个给二女儿配音的那个人， 哎， 广播剧， 哦， 广播剧啊，嗯。然后那个爸爸是《大圣归来》里面大圣配音的那个演员。 哇，那都是很厉害的角儿啊！ 对，在配音界是比较牛的了。然后，就这个戏导演是以前我们就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邵军。 哦，邵军台长。 嗯，对。 哎，太好， 还挺期待的。 能来吗？ 哪天拿来我们排一排 吧？可以来啊。 你能导吗？ 我是编剧。 哇， 那必须能导了。 啊，那够呛。 啊，你那个太，但是那个啊，你们一定要哭啊！ 哭！ 现 在哭行吗？ 现在 哭行吗？ 可以，没问题。 你嘴巴我让他哭去。 我撒嘴巴让他哭信吗？他脸大，你多打两巴， 就手底下拧着哭。 哎，是 大腿不哭， 还是你有经验？ 真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录那个多说一句话的时候？本来还没有那么多戏的，我都演哭了，记得没？我演那个爷爷。 多说了一句话是个喜剧，你演的是另外一个。 叫什么来着？ 爷，你真美。 哦，姐你真美。 对， 姐你真美。宝宇演的。 就是拿一针扎自己。 什么名儿？ 姐你真美。 对，你说的对。好吧， 我 们说完这个 就知道自己多老啊。 我当你姐怎么了？你不是95的吗？ 啊，是 我96的。 是。哎呦 哎，说不下去了。 快说往大的事儿吧。 再介绍一部吧。 叫《侠在江湖飘》，还是我来介绍哈。 嗯， 于浩你就听着啊。 哎， 行，你听着啊。 哎， 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26万。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呢？ 嗯， 讲的是啊，这个武侠为主线。他呢用比较夸张和恶搞的方式去调侃了一下武侠，所以也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武侠片都不太一样。他以现代化无厘头的思维呈现了一个， 所以单日播放量才26万。 对，可能大家对于这种题材可能接受程度比较低啊，又不是我说的，你干嘛呀？你让我继续讲完啊。 好的。 他是以现代无厘头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呈现了一个别样的武林， 嗯， 就是跟我们原来知道那个华山论剑的那种武林它不太是一回事儿， 嗯， 而且把现代人像发朋友圈啊， 嗯， 看微信啊，看报纸，啊，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就放到了古代，所以他也有一种反差的这种反差萌吧，希望能够营造出一种喜剧效果。 看他的成绩来说，各位如果要是反差不明白的话，别老经常反差， 嗯， 是吧？ 成绩不好是吧？这个， 但是 播放 量 是因为只有26万播放量，所以你就敢糟改人家是吧？ 那你们干嘛要介绍？ 他上亿的时候，不，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有哪些是坑，哪些， 啊，大家要绕着他们走， 哪些精彩， 对吧？ 哪些没有那么， 嗯， 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所以关注度少。 对对对，嗯， 啊，我们是这个本意。 你看他说着说就又把自己圆回来，他也怕惹人，你看 太厉害了， 毕竟26万。 嗯。一人揍你一拳， 就是， 你看 那底下这11万是不是更差？ 我说不准说了， 你真是 这，你怎么这么 讨厌？你能不能有点默契，徐然？ 又， 啊，不给你打稿子了，我跟你讲， 啊，明白了。 来吧，咱们进入到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 主要是因为时间不够了啊。 对啊，我们这么有重量的嘉宾在一块儿是吧？ 来，我们 多说一下。 对，我们说一说这个戏啊。 说这个戏它是这样的， 嗯， 它呢说的是再过2天就是柳秀才他们家祖先的忌日， 嗯， 按照祖训呢就需要开仓放粮，但是现如今的秀才一贫如洗，所以说他既要遵从祖训，但是没钱， 没有钱， 他就想来得积攒一些剩菜剩饭这么个主意。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同福客栈对面的这个另一家饭店怡红楼开张了，两件事这么搅和在一块儿，弄得客栈里所有人都是焦头又烂额。 对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我们今天主要演的是这个。 你怎么头愿意补充？ 我再补充一句，对对对啊，我再补充一句，今天呢，你前面介绍的那个3段半啊，都没怎么表现。 啊， 嗯，啊，只表现了就是最重场戏是焦头烂额， 嗯， 啊， 嗯， 就是对面的这个怡红楼要开张， 就是同业竞争是吧？ 对，因为只有一场，因为这是双线结构的一个剧，对吧？ 嗯， 如果要是一个长篇的，就是这一集大概30分钟左右，是有2条故事线的， 哎， 一条故事线呢是吕秀才祖先忌日要放粮，结果没有粮。 嗯， 然后但是这个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段落里只有一场戏， 嗯， 然后吕秀才和李大嘴可以。就是只有一场戏是展现这个主题的， 嗯， 然后嗯，其他的那条线的主题讲的比较多，对面呢要对面的那个 怡红 楼要开张了， 嗯， 然后连要饭的都过去不来，连要饭的都不上同福客栈去要饭， 嗯， 然后连这个邢捕头都不来同福客栈吃饭， 嗯， 然后那个 哎呦 海里， 连佟湘玉都要 自己都去怡红楼了。 也还没有，他准备派一个人去，嗯， 打探一下， 去打探一下。 打探完之后回来，发现那人不愿回来了。 这个我们就后面就是悬念了。我们这一段讲的呢，就主要就是说这个怡红楼开张， 嗯， 这个同福客栈的人如何应对。 嗯， 好的， 啊， 嗯， 好嘞。 那么 人物啊 一段 比较众多， 嗯， 啊，我们就一场戏一场戏来。 好的，好的， 啊， 好的。 就第一场戏呢，其实讲的是这个要饭的还来要饭呢，结果呢对面一开张他就不来这儿要了，嗯。然后第二场呢，就是我们那个第一条线的结构，就是说吕秀才要开仓放粮，结果就是那个搜罗了一堆剩菜剩饭，一股味儿啊， 嗯。 然后第三场戏呢，就是邢捕头连酒都不喝了。你想，邢捕头多喜欢佟湘玉啊， 对对对对， 他都不来喝酒， 拉着手， 这个事情很严重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佟湘玉到第四场戏就是佟湘玉。在水井旁边组织大家开会啊，怎么应对对面的这个怡红楼？ 难为你了，徐导。 来，然后 太多了 啊！ 来，我们现在可以 先来第一场， 对，先 第一场都谁啊？ 第一场是吕秀才、小米、 嗯、 佟湘玉， 嗯， 第二场是李大嘴、吕秀才， 嗯， 第三场呢是佟湘玉、邢捕头， 嗯， 第四场是所有人。 我的天哪！ 我们这样吧，我们一场一场分吧，好吧？ 一场一场 对 对， 一场一场的倒，好吧？ 对， 一场一场倒啊。 第一场戏呢，就是说这个小米来到同福客栈要饭的啊， 嗯， 然后结果对门开了之后，连小米都不来了。 对， 嗯， 咱们到哪儿？这第一场？ 第一场到 高谢八两 第6页的 这个高血八 两，高血八 两，对，高血八两， 嗯，然后 不太长， 嗯，我们先排这场，对吧？这场戏最多的是谁呀、啊？小米， 这 样， 徐冉来，徐冉能倒口，哎，大佐哪人？ 我是东北人，但会说河南话。 你来， 那你来，我就河南话。 你冉姐不一定能跑哪儿去，你知道吗？反正就。中国北部这地区， 这个佟湘玉怎么样？ 天南海北。 佟湘玉这太难为我了。 哎，可以。 行，可以。 然 后万一跑到 还有一个吕秀才搭一下戏，就是这个 吕秀才就让那个老于来吧。 一句话，对不起啊，完事儿了、来吧。 一二三，走你。 谁让你说的？导演来。 哎，预备啊！准备啊、走。 您来那旁白啊，导演。 好嘞。邢捕头和燕小六正在吃鸡，小米看着眼馋，就在门口捏死了一只跳啊、就在门口捏死了一只跳蚤。邢捕头大喊一声：“有杀气！”燕小六就扔下鸡腿，提着刀就冲出去了。随后呢，邢捕头也跟了出去，剩下一只鸡在桌子上。小米刚要吃，结果却被秀才抢走了。 啊，对不起啊， 吃肚事的你穿肠肚烂， 要烂也是烂你的。再过两天这些都是你的啊， 那还能吃吗你？ 你怎么又进来了？出去，说不听了还。 瞧你急的那样，我喝口水就走。有菊花茶没？没有菊花，普洱也行。 关门，放小锅。 行，你等对门开张，饿死我都不来了。 那你可就等死吧，对门光是安个窗户就装了一个多月，装了拆，拆了装，等他开张。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这大白天的，放啥炮嘛？ 恭祝怡红楼开张大吉！ 开张就开张，有啥好大吉的嘛？ 每位贵客送汾酒一壶，高谢八两。 来了， 还有一句呢。这时候小米转头就走，然后酒客呢也纷纷出门， 所有人都跑了， 对，账也没结。 然后，第二场呢，就是吕秀才要给他们家这个祭祖，但是没有开粮， 剩菜剩饭， 对。然后他就收了好多，就刚才那只鸡啊，就被他收了，可能啊。然后这是李大嘴和吕秀才的戏， 一直到、那你用什么说话呢？是吧？ 对，一直到这个对。 好， 这场戏你们注意一下啊，一个是捏着鼻子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屋里都是味儿啊。他生 谁你 剩菜剩饭剩饭的， 对不对？然后而且两个人是偷偷说的， 对， 不要让外边人知道。然后有一种密室密谋的感觉。 好， 对，一个李大嘴，一个吕秀才， 这个小屋里的味儿啊，你想想啊，来。 呀，你说的我这个恶心啊！ 最好有一种翻香， 亏了没 翻肠， 翻江倒海的感觉。 你俩谁来李大嘴啊？于浩吧，于浩比较合适。 用啥呢？不是，因为啥呢？ 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啊。 好吧。 啊，然后 我整不谈这个。 大佐就来一下那个 吕秀才 吧。 OK， 好吧。 他有点就是文弱书中文弱弱的感觉。 对， 咋的？我像厨子是咋的啊？ 脑袋大吗？ 柔弱书生。 你非得问，这不好回答。 回答就是 来， 然后再问一遍，我像厨子是咋的啊？ 三 个人齐点，哎，这算了。 来吧， 排不了。 然后第二场啊，就这两位男生准备一下， 来， 然后开始我旁白一下啊，在男生宿舍里，到了夜里啊，炕上摆着各色菜肴，吕秀才埋头写作。 哎呀，吕秀才，你又做什么肴呢？ 怎么了？ 屋里什么味儿啊？这是？ 这不是剩菜剩饭吗？ 那你放炕上干啥呀？你不怕捕搜了啊？ 那这搜了也比偷了强。 这谁吃饱撑偷那玩意儿？ 吃饱了当然不会偷啊！ 你再饿不至于吃剩菜吧？ 哎，这个有什么话咱进屋说，别吵着小锅睡觉。 哎呦我天，这么大味儿，我咋进屋啊？ 那我跟你讲，我这不是待得好好的吗？别用鼻子，咱拿嘴呼吸就行。 拿嘴呼吸，用什么说话呀？哎呦我天，哎呀， 吕秀才四处闻。捂着鼻子就冲出去了啊！第二天，啊，来第二天这场戏了啊！ 好， 第二天这场戏呢，大家注意一下状态啊！第二场，佟湘玉啊，佟湘玉和邢捕头，谁来邢捕头啊？ 大佐， 来来来， 好的。 邢捕头是陕西人吗？ 是山东人， 山东人， 山东人啊， 山东的。 第二天中午， 同福客栈大堂里空荡荡的，人都去怡红楼了。嗯，童老板心慌慌。这时候邢捕头带着燕小六进门了。 哎呀，你们来了， 给咱烫一壶好酒。 要什么菜呀？ 啥菜都不要了，要了也吃不了。 哎呀，胃口不好，弄。 这怎么还跑到山东话了呢？ 跑了吧？ 我就跟你说，我不能带。 你拿普通话说吧。嗯。你拿河北话说。 主要以表演为主， 我 什么话没有关系。 我不会说普通，我不会说。 不会说普通话了，已经。 我不会说河北话了，真的，我没河北 讲普通话，以表演为主啊。 好 好 翻译。 好，我用 普通话，普通话。 好，我用普通话。哎呀，胃口不好。弄两个清淡的菜嘛。 哎，凭什么呀？ 啊，对呀，凭什么呀？哎，你们这是咋了嘛？ 我跟你讲啊，这个对面怡红楼开张，谁都能进，就我们不能进。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对呀，凭啥不让进嘛？ 大明律规定，在职官兵这严禁进入风花雪月的场所。 吾皇万岁万万岁，那是窑子，你有家有口的，你进去干嘛呀？ 我们就是吃喝，又不干别的。又能出什么乱子吗？ 对呀，瞧你说的，在我这儿不能吃啊。 人家请的是扬州醉仙楼的大师傅， 我们请的黄鹤楼的师傅洗菜也是正经手艺嘛。 人家卖的是杏花村的汾酒， 我们卖的是自家酿的米酒，兑了点水喝了不上头。 人家唱的那是全本的西厢记啊， 我们唱的是正宗的莲花落。小米儿，过来给邢捕头唱一个。 来， 正吃着呢，没空。哎呀，这会不开当初入错了行吗？ 就为了吃顿饭，你连捕头都不想当了？ 你说说，我们把这个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到底是为了个啥吗？ 为了维护社会安定。 现在这连顿好饭都吃不上了，我还维护他干嘛呀？ 你不喝酒了？ 不喝了，我到对面闻闻味儿去就行了。 不行了，开会开会开会。 哎呦，俩人互相跑啊，掉个儿了后来是吧？ 哎，真的我也发现了，说到中间的时候我也出陕西味了，为什么？ 你知道吗，就方言，尤其是你说的不是你特别熟悉的方言的时候，你真的特别容易被带跑偏。 真的真的真的。 佟湘玉这个演员也都是陕西人，对不对？ 对。 这个邢捕头也是， 邢捕头也是山东人。 对，他说自己最熟悉的家乡话，他一定会。 所以我让你说你最熟悉的家乡话，你不说呀？ 我真的不太会说河北话。河北话啊，真的不太熟嘛。人家从小是在普通话环境里长大的啦。 来吧， 我吗？ 就是 不让动手，可能是。 啊，一会儿就是说这个同福客栈的同福客栈大会啊， 都有谁呀？ 都有这个佟湘玉、李大嘴、白展堂、郭芙蓉。 四个人， 李大嘴、白展堂， 对， 四个人是吧？ 你还是佟湘玉吧？ 我还是佟湘玉，行， 你还是李大嘴啊？ 我还是李大嘴， 你是白展堂， 我是白展堂，白展堂也是东北话是吧？ 对 对 对， 我郭芙蓉，你就郭芙蓉， 我是郭芙蓉， 行， 对， 他来，终于能说家乡话了 啊！不一会儿， 郭芙蓉是福建话吗？ 不一会儿，众人集合在后院的水井边，佟湘玉四处张望，张望对面的怡红楼呢， 是个遮啊。对门的怡红楼开张，你们都知道了吧？ 我怎么听说那是个窑子？ 哎呀，不是窑子，是歌院嘛。 哎，你倒是很懂行情嘛。 那个，我也都是道听途说的。咱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是咋的嘛？ 怪不得你轻功那么好，都是跟猪学的吧？ 葵花点穴手， 分筋错骨手。 哎，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打算派个人过去。且偷点东西。 偷？ 别找我，我这个隐退江湖好多年了啊。 你不爱冰冷的床沿。 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会翻脸。 不去算了，过去嘛就是偷点闲进经验，最多就是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费用我出，谁去？ 我就 不要急，一个个来。 那个老板，还是我过去吧啊。这个偷东西啊，我有经验。 你有啥经验呢？啥东西好吃，啥酒好喝，你有我明白啊。 不要再约了，我已经决定了，派小郭出场。 为什么呀？ 因为她是个女的，不会中美人计。 没问题， 这钱你给我省着点花啊。 就这么俩钱啊？ 主要是看，不是吃。点壶茶坐一下，能花啥钱吗？ 那能学点什么经验啊？ 那就再点个凉菜， 油炸花生米就行了。 我不去了。 好好好好好，再给你加十文。 哎，不用那么多呀，这对面吃食便宜着呢，什么都跟摆那似的。 哎，你的脚 没沾地面，没着了吧？ 你咋又回来了？ 吃累了，回来掏口水喝。 想喝菊花还是普洱？ 铁观音吧，这两天油水大，得刮一刮。 那多麻烦呀，开膛破肚刮起来更方便。 咋说话呢？倒茶去。哎呀，小咪啊，咋样？还是觉着摸这儿好吧？ 嗯，这儿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那就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哪怕帮您刷刷碗、洗洗筷子。 我也不图你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就图个团团圆圆？ 啊，常回家看看。 大柱，看不完了还。我都盘算好了，以后睡觉在这儿，吃东西去那边，两边啊都不得罪。 你的铁观音，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干什么呀你？ 你睡觉前不得洗个澡吗？ 对老主顾都这态度，你就亲等着关门吧你。 迟早饿死你。 哎，每位贵客送燕窝一盏，熊掌半斤的。 燕窝， 哎呀，可以美容啊。走。 只羡南宾。 燕子的口水有啥好吃的吗？他也不嫌恶心。 现在怎么办呀？ 你换身男装自己去的吧，省着点花钱啊。 哎呦，真不易啊，这借口倒的。 啊，我觉得我有几句特别像，但是后来就又跑偏了。太难了， 明显比上一场要好 啊。是是，这场热，这场词多，他能找到感脚。 对对对对，一两句，尤其是你刚听过山东话、陕西话以及河南话之后， 河南话， 天哪！而且河南话是最难。 大哥，你是学过倒口还是怎么的？ 不是，也没学过相声。我主要有一个毛病啊，也不能说毛病，有一个习惯。我就是到哪儿去的话，就爱学当地的方言。就之前去山东玩的时候，就学山东方言；去河南玩的时候，一个多礼拜吧，也就。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语言天赋，你懂了吗？ 没有，我这些话不是你常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不高兴了。我下一句想怼你来着。 怼我干嘛？又不是我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学员姐姐语言天赋更强， 老跑。 他们那个相声演员好像就学过倒口之后，他们就比较容易不会被带跑。 对， 是 他们单独分开学的，每个语言的特点他们都有分析的。 你问过叶鹏和林飞吗？ 我没问过他，但是别的演员跟我说过，就也、哦、就是讲过，就是说，比如说他学河南话， 嗯、 他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 嗯、啊，就有一些几个词把它说准就好。 对，因为他们讲的也不是纯河南话， 哎、 是河南普通话， 通 对 对 对， 就是有河南特点， 有点味道就 OK 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大佐挺棒的一点，就是他几种方言来回转换的时候，他非常自然，而且很灵活。 对 对， 他不会说陕西话有点山东味。 看过这段，看过这段， 但其实好像不老词是吧？ 啥意思？ 因为他年轻嘛。 哦， 啊，不是这个，这段戏我还是挺有印象的，还是 没比咱们年轻多少。 就《武林外传》当时拍的，就是他们火那段，应该是我正在每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哦， 对对对、 嗯，你为什么非要把话题引到这么尴尬的一个话题来啊？ 不是年轻啊。 你不是96年的吗？ 两位不是96年、95年的吗？ 我给忘了这事， 我是 你怎么？ 我是10后，我是10后。 注意接戏啊！不要前面说的包袱， 好 忘了， 不错了，不错， 捧起来，捧起来。 还是不是够戏精啊？我跟你说， 嗯，对对，麻烦。你看，光能撒着就拽不回来，这是一个事儿。所以说，跟我们说说戏吧，那个徐导，我们表现怎么样？ 我呀， 大嘴儿。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就是 怎么了？不好说嘛，三缄其口。 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风格，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学，因为他 我们有风格吗？ 就所以就是因为咱们导口导不好，所以就风格不行嘛， 对 不对？ 风格、 哦、 就所以就不如大家都讲自己熟悉的普通话，然后把这个精力呢放在抠戏上， 有道理， 对不对？ 有道理。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你讲那个开大会那个，你就主要以你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态度和语言的这个情绪传达你的戏就可以了。 不要非得去找那个， 因为你现在你把精力放在导口上之后，你就可能就关照不到戏了。 对， 就好的语言呢，可能就是好的演员，可能他的表演有好几层次。 嗯， 那我们呢，就抓住其中的那个传达情绪、传达情感的那个层次。 对， 就不一定就是说 就已经很难了。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导口那个需要有技巧，需要去练习。 哎，我跟你说，搭档也特别重要。 播音创作里面的文艺作品演播，基本功是用来忘掉的。 对 对 对 对， 不要老想着自己怎么说话。 对对，你看，比如说这些是好演员， 他们把自己的表演风格带入了这个角色里，对不对？就是他把陕西话带入了佟湘玉，然后你觉得这个人更风情万种了。 嗯， 他如果要是不是一个陕西人，他要是一个山西的啊，或者是他是一个山东的，你就觉得他没有那么风情万种了。他这个可能有点蠢萌，是不是？ 嗯， 显得这个婆娘比较蠢，就没有陕西的那种 浓撒嘛， 对 那种感觉。 是不是？然后其实他们是把自己的表演融入了这个角色里。我们拿到这个剧本呢，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我的特点不在这个口音上，不在这个方言上，我们可以从别 的 方面找 本来的意思。 对，谢谢徐然，谢谢徐然， 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大佐，感谢徐然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六点四十五分咱们再见， 拜拜，明儿见。 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伯虎点秋香》。